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林叔在看梁叶，典型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刚才从教室跑出来到这里就已经气喘吁吁，很难想象他能爬上何家二楼窗台去放死猫。至于第二次雇人去行凶，也不像梁叶这种胆子能干出来的事儿。 既然梁家已经彻底败落，据说你平日深居简出，根本不与任何同学交好，他们不可能同情资助你。你的成绩单我也看过，表现平平，不会有师长伯乐于千军万马中发现你，赏识你。那么你上学的学费又是从哪里拿出来的？ 是我远房表叔寄给我的。 叫什么？何方人士？何种身份？ 我不知道，是我哥去世之后他才写信过来询问我的近况，说是我父母生前曾经帮助过他，所以他要资助我完成学业直到成家为止。他自称常居北平，具体做什么的我也不晓得，无法去信，但是他会定期来信，每次都寄了一些费用，足够我租房生活读书的。 天底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你哥在世的时候他不来信，你哥去世梁家无依无靠，他就正好冒出来，还不计回报给你金钱，又从未透露姓名住址，这简直就如同菩萨在世神仙下凡，你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你若不信，我可以给你看那些信件，我都保存着。 林叔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梁昼沦落到那个地步，完全是咎由自取，何佑安再如何不好，也不可能压着他进烟馆赌馆。将自己的过错归咎于别人，素来是最无用的那等人，即使是没有烟瘾毒瘾，他这辈子成就也有限。 我来告诉你吧，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表叔。哪家远房亲戚会这么无私无欲，一心付出资助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家族后辈，还不让你知道自己的姓名来历？那些钱全都是何佑安假托身份寄给你的。 你胡说！ 你其实早就有所察觉，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受了何佑安的恩惠，宁可自我欺骗真有什么远房表叔，这样就可不欠他的人情，让自己心安理得，两不亏欠。 梁叶面露难堪，依旧想抢言狡辩，可惜他不善言辞，张了张口，最终也只能说出你胡说八道，我根本没有这样想，诸如此类的话。林叔基本可以肯定，梁叶并非谋划这几次死亡威胁的人，哪怕他有这个学识，却没有这份勇气。他心不够狠，又贪恋线下，拒绝承认何佑安，又无法不依靠他而活。这样一个青年，看似接受新式教育，成为大学生，实则也不过是靠吸亲人的血而存活的可怜虫。在何佑安被沈时期玩弄于股掌之间时，梁叶却在安逸地读书，徜徉于知识海洋之中，怀抱梦想，憧憬未来。固然梁昼死得很不光彩，但对梁叶而言，他的人生还有着大好前景。起初在发现何佑安还有过一次婚姻时，林叔难免也像一般俗人那样生出各种猜测想象，甚至觉得何佑安美丽的外表下是不是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险恶。然而梁叶的事情一出，反倒更像是间接为何佑安证明了清白。梁叶越是厌恶他，越是让人为何佑安惋惜遗憾。林叔敢保证，何佑安结婚一旦曝光，顶多只会让他短时间内备受非议，但当众人了解过背后的故事，舆论就会立马翻转，转而同情起他。在如今号召新时代女性解放的口号下，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只要稍稍加以引导，报刊立马就会大肆宣扬何佑安有情有义、追求自由的精神。若是运作得当， 他的事业非但不会受到影响，还可能会更上一层楼。林叔叹了口气，梁叶惊惧莫名地看着他，像是生怕他接下来又会说出什么诛心的话。但林叔想的是，梁叶这边毫无结果，那就只有从江河那边入手了。陆同仓的得力臂膀，人称心狠手辣的江河，会不会是突破口呢？ 你好自为之吧。一码归一码，不说图报，起码得感恩，别把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林叔拍拍梁叶的肩膀，双手插兜离开树下。他寻思着这会儿月定堂应该还在上课，也不知当年那个爱跟自己争强好胜的少年现在为人师表是个什么模样。 啊，这 月定堂打了个喷嚏，他用手摁了一下鼻翼，继续讲课。讲台下面的学生都听得很认真，大学先生的地位超然而备受尊敬，尤其是月定堂这样留洋归来的佼佼者。再者，月定堂讲课也并不死板，总能引经据典，随着讲解顺带讲一些故事，学生们闻所未闻，求知若渴，恨不得能将他每句话都记下来。更何况月定堂风度翩翩，不同于垂垂老矣的学究，三件套一穿在那笔挺一站，不知有多少学生是在认真听课，又有多少是在走神。有个人从后门进来，悄无声息，门边正好有个空位，那里视野差，许多来旁听的学生宁可坐在中间的走道上，也不愿意待在那里，因为不容易看清黑板上的字。但月定堂居高临下，看得一清二楚，他看着鬼鬼祟祟坐下来的林叔，抽了抽嘴角。 刚才这个问题，我想问问同学们的看法。当今中国想要崛起，最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你们怎么看？ 一名学生当仁不让地站起来。 自然是专注。放眼世界，日本先有维新，后有富强。原先不过罪而小国，而后竟能打败满清，名列世界第四的水师，一跃成为列强之一。追根究底，全因他们能放下身段向西方学习。反观我国，如今倡议效英美有之，效德法有之，亦有倡议向东洋看齐的，东学一块，西学一块，今日看英美，明日看德法，最终不伦不类，高不成低不就，以致有今日境况。所以以我之见，今日中国若要崛起，当有专注学习的精神，不学则已，要学就学最强的英吉利。 依我看是骨气才对。 不是和平，国内老打仗，什么时候和平了才能谈强大？ 众人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月定堂用教鞭摇摇点了一下灵书。 坐在靠门边的这位同学，你也来谈谈吧。 我？ 对，就是你。 众多目光齐刷刷集中在林叔身上，林叔心想，姓岳的肯定是想看着他出丑。他慢吞吞起身：“ 先生真要我说， 你随便说说便是。这个问题，一千个人里有一千个看法，也不需要非得本专业的同学才能作答。 那我就说了啊，依我看，是最需要岳先生这样鸡蛋里挑骨头的认真精神。”凡事最怕认真，只要认真起来，别说学习列强，就是感应超美也指日可待吧。 众人听出这里头的调侃戏弄之意，都哄堂大笑起来，心想是哪个学生这样大胆，还敢当众调戏先生。月定堂面无表情，林叔冲他眨眨眼，鼎沸人声反倒成了陪衬和舞台，两个人像在调情，暗潮汹涌，静水流深。月定堂仿佛又看见了当年的那个少年，神采飞扬，朝气蓬勃。时光流转，还能再次重现，不啻幸福。与此同时，月定堂在市局的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无人接听，又打到了外面的秘书处，对方辗转联系到学校，好不容易在月定堂下课时找到了人。 岳先生，我的女佣出事了。 可怜毕子生，朝暮未清死。这就是第三封信的内容。我记得， 当时你担心牵连你身边的佣人， 所以给他批了假，让他回乡下探亲。 但他还是出事了。 何佑安露出一丝苦笑。林叔他们当初在听见第三封信的内容时，就猜测凶徒目标是不是在何佑安身边的人。何佑安自己则更加直接，他想到了一直待在自己身边的女佣。这名女佣跟着何佑安的时间最长，也最合他心意。何佑安的作息习惯乃至许多细节癖好，他都一清二楚。对何佑安而言，这名女佣就像他的半个亲人，无法单纯用主仆和雇佣关系来衡量。在收到威胁信之后，何佑安就破天荒给那女佣放了一个3个月的长假，让她回乡探亲，还给了她一笔不小的钱，让她去百货公司购置东西，也算是衣锦还乡。女佣跟了何佑安之后，也算是见过世面，但她家里人却没有。她也知道自己在大上海随便买点东西回去，也足够乡下亲戚们惊叹不休。由于何佑安经常去新欣百货，女佣也就认准了新欣百货，揣着女主人给她的钱，在里面大包小包买了不少。可出来时却出了意外，女佣手里提的东西太多，在下台阶的时候没留神，一脚踩空，直接摔了下去，后脑勺正好重重磕在台阶上，当场就血流遍地。 钱小姐在就医途中就已经严重昏迷了，松原不久就宣告不治，我们也很遗憾。此事呢，并非发生在百货公司内，论理我们不应该为此负责，但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我们还是会为钱小姐的后事尽一份心力，还请何小姐节哀顺变。 说话的人是百货公司经理，对他而言，这可真是令人焦头烂额的一天。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